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象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偏南风2级至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14度，最大相对湿度呢75%。那总的来看，那今天中午到下午呢能见度呢也比较好，天气条件对交通出行呢还是比较有利的。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壁纸的事儿啊。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顺义国门一号建材家居馆北美蓝山壁纸的施若曦。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大家呢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先进入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贴墙纸呢已经是现代装修当中对墙面装修的一种流行方式。那贴墙纸呢可以让我们的家居更加美观，也能为我们省下很大一笔装修的费用，所以很多人选择贴墙纸这种方式。当然也许会觉得贴墙纸呢挺容易的啊，就是将墙纸往墙上贴就行了，但是其实也并非如此。那墙纸如果贴不好的话，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啊。就是这个其实就说到就是我们这个贴壁纸啊，这个应该怎么去贴它啊才是个正确的。 其实这个就是要求施工的难度了是吧。要选一个专业的施工队啊，比如说你要选花型的墙纸呢，肯定是它要对花的，花也对不上，然后缝隙显得大，肯定是适得其反，还不如不贴了，是不是这样子。素色的呢也是的，可能有好多墙纸是要求正方面来贴的，然后呢还是要选一个专业一点的施工团队，这个是最主要的。 没错。然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贴壁纸这个工艺啊，就是壁纸呢好多就是你选好了之后它材质都是这样子的。 对。 对吧，然后但是真真正正的我觉得在家里效果好不好真的贴很关键。 对。 对吧， 你选的时候看得特别好，可能贴到家里边施工试得不好，然后自己会。 没错，而且有的师傅呢如果弄贴的不好呢，比如说他 过不了多长时间，它可能边上起窍啊， 对呀、 啊，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对售后方面的， 没错啊。好的，来，我们再看第二条信息。现在开放式的厨房呢是越来越流行了。那由于我国这个国内啊，做饭大多都使用一些这个什么豆油啊、调和油啊，包括像天然气啊、明火啊什么的，所以这油烟挺重的啊。那如果处理不好呢，就会这个油烟满无非，不但不会享受开放式厨房所带来的空间，反而从第一顿饭开始就成为了噩梦开始。当然这个开放式厨房装修有哪些误区哈、啊、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咱俩可以聊聊啊，毕竟咱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是吧。对，你觉得这个开放式厨房这个有哪些就是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呢？ 我觉得我自己家装修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做开放式厨房，毕竟还是有油烟的、 嗯、 可以做个隐形的拉门啊，或者是稍微隐形一点的更美观一点的玻璃门呢都可以。 嗯，就是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是经常的这个煎炒烹炸的话啊， 对， 尽量的还是封闭的好一点。 对， 或者如果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这种喜欢开放式这种感觉，你可以做那种，就是我看他们有那种做比如说墙做一半儿、 嗯、 然后那上面那一半呢它是做成这种窗户。 对， 平常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开开之后呢， 对对对， 这样的其实跟开放式感觉差不多嘛。 对对，可以这样做的。 对，等你真正炒菜的时候，你把窗户关上。 再关上。 对，你关上 是个好办法。 对，它不就封闭了嘛。 嗯。 啊，所以就是方式很多种哈。 嗯、 当然我之前也看到过这个有朋友就是一些图片啊，挺好看的。然后我看他好像是在厨房的某一个就是墙上啊、 嗯、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柜子的一个墙上，可能也是为了做一些装饰，用的是特别花的就好看的一个壁纸。 嗯。 啊，你觉得这样的话这个会不会产生这种油污的这种作用？ 嗯，壁纸呢肯定要选择内擦洗的。 那 PVC 吗？ 对，选 PVC 的、 嗯、 或者是无纺的都可以。 嗯 嗯，也有厨房专用的。 嗯， 都可以清洗的。 有厨房专用的壁纸是吗？ 对对对。 哦，这个还挺好的。这个它的材质会跟其他的不一样吗？ 嗯、其实它也是有无纺的有纯纸的，只是它表面的油墨的工艺密度稍微大一些。 嗯， 你把水放上去、嗯、然后我们做过这样方面的测试嘛，把水放过去、 嗯、 它根本一个水印都没有，然后那个水珠瞬间就滑落下来，就是证明它的密度高，然后耐擦洗。 所以也就是说只要是耐擦洗的这种应该是都是可以用的。 对对对。 对吧、 嗯、 啊，所以就是如果比如说有些人看那个图片很好看，我也希望做这么一小块的话，那可能就得选择一下。 嗯 啊，可以，真的可以问问厨房专用，哎，这还挺好的。以前不知道啊。来看第三种啊，第三条信息。随着精装房市场的不断的攀升呢，配套服务市场也有上扬的一个趋势，那其中变化最快的就属这个家具的租赁服务了。那根据数字显示啊，说二手家具板块的这种租赁和回收的需求量也是都有上升，一季度的同比上升13%。所以这个租房啊，这个家具租赁，可能大家说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就是新的流行趋势？ 应该是会流行一些。 对，因为毕竟如果是租房的话，也确实是啊，这个 租房市场 我不能老 需求挺大。 对了，不能老搬着家具走，而且每个房子户型它都不一样啊。 对， 是吧？啊，这是个事儿啊。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来看最后第四条信息啊，业内人士认为说，2018年呢是智能家居的元年，那经过多年产业的发展，正处在这种爆发的前夜。不过呢，形形色色的各种智能的终端上市了，那也存在互联互通难的一个痛点。那目前各个品牌智能家电产品往往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犹如一个个孤岛。那如何让他们互联互通啊？如果打通智能家居的任督二脉啊，成为这个智能家居市场这个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智能家居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它一定的发展的这种方向的啊，包括大家可能有些东西还真的挺有必要，但是有些呢可能相对来说就对现代人来说有点鸡肋啊。 嗯，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会选智能的家具装修，比如说选个智能的冰箱，我今天想做什么菜、 嗯、 我跟他一说，他就会告诉我里边你需要买什么菜呀，还有你的食材全不全呀，这样的。 还有冰箱这样的是吗？ 对，现在都这样 了。是吗？我直接比如说我介绍做宫保鸡丁，那 哎对， 那我就直接我就跟冰箱说， 我宫保鸡丁，他会告诉你你这食材你有没有肉啊，有没有配菜呀、啊、他会告诉你。而且他会告诉你那个整个的烹饪方法。 烹饪方法还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你需要他去告诉你冰箱里有啥东西的话，我这人太懒了。 真的是。 拉开门看也不就得了吗？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智能这事儿吧，就是好像也不是说所有的都特别的 讨，就是还是得挑挑选选，是吧？这个反正我觉得可以有待考察一下。好，来关注最后条信息啊。节能灯呢，现在早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了，因为它的耗电小、寿命长，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呢是被广泛应用的。不过节能灯呢有优劣啊，这个劣质的节能灯不只会影响灯的寿命，还会给我们健康带来一些严重的危害啊。所以这个节能灯怎么去选择？我觉得这个首先，比如大品牌，对吧？ 选灯具我觉得真的是还要选 安全 大品牌的，是吧？ 嗯 啊，如果不安全的话，你选个劣质的爆炸了、或怎么样的，想想好可怕的。 还真是。对对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节目中间啊广告的时候，我还跟这个我们专家还聊呢，我说诶，刚才有朋友也问到说关于这个发霉的那个事儿啊， 墙面发霉。 对，然后正好呢在我们这个听众群里啊，也正好有位朋友问到了这个发霉的事儿啊，我觉得还大家的这个问题还挺统一的。丽啊帮我问一下，他说窗子啊，这个窗户是朝北，把着这个西北角，楼顶呢有过漏水的现象，可能现在不漏了啊。所以呢就是西北角墙壁上冬天啊这个特别容易发霉啊，长毛啊什么的啊。首先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能不能贴壁纸，贴了壁纸可不可以防止它长毛。还有一个呢就是之前有一位听众问过我，就是他们家现在贴的是 PVC 的，已经长毛了，那这种长毛或者是有那种类似那种什么红黑绿的那种点儿，有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两个问题。 首先呢先说说那个贴完壁纸发霉的这个情况嘛。然后呢还要看看它是贴完壁纸之后发霉，还是贴上之后它是不说长绿点了吗？还是贴的时候就存在施工的问题，是不是墙面的酸碱度平衡没找好啊，才会导致那个壁纸上面会有小绿点。还要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果刨出这个问题就单独的发霉呢，一定要把墙纸撕下来看看里面的墙，然后它坏到什么程度，发霉到什么程度，一定要底基的墙面处理好才可以贴墙纸。然后呢就是单独的墙面之前漏过水然后现在发霉了呢，更要把墙面处理好之后才可以贴墙纸。处理墙面呢就是您发霉的看它发霉的程度吧，然后呢把那个墙铲了之后呢，铲到它不能铲动的位置，肯定它是有个延展的，比如说这一块漏水了，它肯定会延展到其他周围的地方嘛，然后给它铲到不能铲动的位置了，然后呢就证明旁边的位置是好的，可以把这个部分呢然后重新的单独再处理一下，再贴墙纸。 所以就是说可能有几个步骤，对吧？ 对， 大家要弄清楚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最重要就是你这个墙有没有处理好，就之前有没有处理好？对， 它的底基处没处理好是非常重要的。 对，如果比如说我们这次解决了，那如果比如说这个本身这个墙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 它 还会 对 吧？ 就不建议您贴了，你贴了之后它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没错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呢，在尤其做二手房，因为新房好办啊，新房大家其实墙都很好了。然后呢，或者说这个二手房装修的时候，我就真的得看一下。 对，先检查漏水点，然后把它的防水做好了，底基处理好了，贴墙纸，然后用多少年应该都是没问题。 对，包括它的防水用的是不是耐水腻子什么的啊， 都 得看一下，因为二手房毕竟有的真的年头不短了啊。 对， 然后 一般都是七八年、十年啊，都会翻新嘛。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墙的基底还是好好看一眼，然后再做这个墙面的这种事情啊。 对， 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聊到说这个关于墙纸呢，其实是有一些这种误区的啊。我觉得可以把这些误区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这些还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真的就哎呀，这个完全不一样跟大家想法。来，我们先说说吧，这个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一种误区，一般的你们所了解到的。 就是一般的误区啊，就是他会觉得像刚才曾说的 PVC 的不环保啊。 对， 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然后呢就会考虑我贴完墙纸之后墙面会不会潮呀，会不会不透气呀，耐不耐擦呀，这个都是误区。其实呢你选对了呢，不但把你的室内空间呢打造得非常完美，而且它有像好多特殊功能的墙纸，还有好多影音室啊都会选择隔音的壁纸。 这个其实很好选，墙纸呢各种风格都有，然后呢各种用途都有，主要看您放到什么位置，然后呢然后再选适合它的墙纸来贴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PVC 等等这些东西哈，这个环不环保的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可能它都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只不过就是看你这个根据不同的纸，然后你选择不同的这个基底怎么去做， 对， 对吧？嗯，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吗？ 嗯，还有就是误区方面应该就差不多这几点大家比较关心的。 嗯， 然后大多都是会我该怎么选这样的墙纸，是不是？ 嗯， 我该怎么选？ 对，刚才还有位朋友问到说这个颜色怎么搭配？ 对呀，我这颜色怎么搭配呀？ 嗯， 我的房子有的朝南朝北的，我该怎么选这样的墙纸？ 嗯， 然后呢，今天就跟大家聊了一聊该怎么选。墙纸呢，作为家居环境的一种装饰物呢，我们在挑选墙纸的时候，除了选择自己喜欢的样式，更要围绕着家居的环境本身，然后呢方方面面的问题来选择。选择对的墙纸呢，就是能弥补你房间上格局上的一个小的缺点吧，会让家变得更加舒适。大多数我认为就是分为四点来选吧。第一就是根据房间的朝向来选。朝南的房子啊该怎么选呀，就是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可能选一颜色比较镇定的，就是让大家看上去然后视觉上它是有温度的嘛，这个温度点比较平衡，可以选择淡绿色呀灰色的这样的有助于视觉平衡的一种颜色吧。 嗯， 然后呢朝北呢可能就是咱们觉得可能日照时间短比较冷一些呢，可以选择温暖一些的淡米色呀，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温暖的一点的颜色来选吧。这个也是根据墙纸呢唯一的优点就是款式特别多，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花型种类也真的是特别多。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大家也别看太多，看太多就容易花眼了。 对， 就是挑不出来。 选墙纸的时候一看多了一去选墙纸的时候啊，然后选墙纸的导购版本太多了， 确实是 一个店里几百个几千个版本都有。 对，看着看着就真的不知道选什么了。 可能业主朋友一去看一天，哎呀到最后看疲劳了，没选好。 对，就这一点，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除了不要看太多之外，但是就真的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些感觉，就是我去选墙纸的时候我就真的就选晕了，就是基本上觉得这个也挺好的，那个也挺好的。 这个其实很简单。我给业主朋友分享几个小秘密吧，小方法。首先呢就是看你自己装修的风格， 对，这个肯定的，大方向， 咱们对大方向肯定是不变的。找装修公司之前呢，肯定是我的风格是定的。 嗯， 比如说我选欧式的，选美式的，选什么样的？首先，然后就风格定了，肯定选配套的墙纸。然后去呢，我只选这个风格的墙纸就好选了。 嗯， 这样呢， 那 范围就 缩小，那种类也好多， 那范围缩小一点了。然后呢，简约的就不用看了。 嗯， 然后呢，风格选了之后呢，然后就用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根据房间的朝向来选，然后呢也可以根据你房子的用途来选。比如说我想给父母给长辈选，然后跟父母住一起的呀，选老人房啊，因为老人嘛他肯定喜欢有的喜欢就是颜色稍微素雅一点的，有点暗花的，可能你看这样又缩小了一点范围。 嗯， 然后呢要选孩子的房间呢，就是孩子男孩女孩他 蓝的粉的是吧， 自己孩子肯定他喜欢什么样的他就心里大概的方向就有了嘛。 嗯， 这个也很简单的。 嗯， 然后就是自己的房间主卧呀更有方向了，提前做点功课看看我适合什么样的，或者是一般的装修公司都会简单的给个效果图嘛。 嗯， 是不是？ 嗯， 大致的方向照那个选也就不会选错。 哎，我倒觉得可以看效果图，就是之前我觉得很多朋友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现在无论是各种这种 APP 啊，还是说各种这种微信的这种大号啊什么的啊，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装修图片，网上也有啊。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装修都是这样，之前呢可能会大量的搜集各种图片， 对， 然后 现在真的是很简单啊。 对，然后从这图片当中呢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一些风格呀，然后装的一些样式啊等等。然后呢我觉得大家真的选壁纸也可以从中来借鉴， 就是因为 其实是一样的。 对，你选择一些大家喜欢的这些图片，或者你自己喜欢的一些图片，你看它里面的这个壁纸是怎样去搭配的， 对， 对吧？然后花型大概搭配出来，你看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 然后如果我觉得，哎，这种感觉我真的特喜欢，那你就照着这样的去，或这种花型、这种颜色，然后你去。包括在 大概的方向就会不错了， 然后在你的这个屋子里看看适不适合等等，让摄影师给你看一下。 是 啊，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告诉大概的感觉，然后让摄影师去选，选出几种，然后让你去挑。 这个也是个好方法。 对，然后让你两三种，让你自己去挑、嗯、啊，这样就比较好办一些。 对对对。 嗯，要不然真的是好晕啊。所以这种选壁纸呢，可能也有一定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吧。 嗯 嗯，好，然后刚才说到，当然有一些朋友就会问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屋子可能阳光采光不太好， 嗯 啊，那就一定要选择白色吗？ 嗯，其实呢是不太建议选白色的墙纸。白色的墙纸呢，看上去又没有色彩， 嗯， 然后呢，其实跟白墙是差不多的嘛， 嗯， 远看一般都是墙面，咱不会很近距离的看，一般都是一两米之后看效果，如果朝北的房间呢，还是建议你选淡米色呀， 嗯， 鹅黄色呀这样的颜色搭配一下、嗯、会更好一些。 嗯，哎，为什么这种颜色它会显得亮堂呢？ 对呀，它大面积贴到墙面上，会给人的视觉感觉比较温暖、比较亮，因为朝北的嘛，肯定是 哎，那为什么白？因为很多人觉得说白色是一个特别干净的颜色嘛，然后会显得就比较的这种空旷啊，或者什么大一点。那为什么在壁纸上选择上它不是首选呢？ 嗯，白色呢，它是我们来讲，它是比较是中性色，不太、 哦、它属于中性色， 对，它不太适合，它是它适合搭配各种颜色来做，一般贴顶我们会建议选白色的， 白色、嗯、 对，所以墙面大部分呢，我们不太建议用白色的。其实壁纸只是软装的一部分，后期你搭配窗帘啊，还有好多画啊，白色的不太建议您这样搭上去，没有，我刚才说的那几种颜色搭上去更有效果。 选壁纸就浪费了，是吧？ 对，还不如刷白墙了。 真是，当然我也听有的设计师说啊，就说这个纯白色的房子，其实并不能够显得它特别的亮堂。 的确是， 而且说，如果比如有阳光啊，或者有什么，就是或者哪怕这个阳光不是很好的时候，你会看它会发灰。 对，是 就发有点发乌的那种颜色， 所以选壁纸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太建议选白色的、 嗯。 好多 好像刷漆也不是说特别建议纯， 对呀、 啊，都是纯白的颜色。 现在刷漆也是会刷浅咖色呀， 嗯、 淡黄色呀、淡米色这样。 对对， 选壁纸也是一样，有好多业主朋友选壁纸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建议他选颜色稍微重一点。 嗯、 这因为贴壁纸，咱们就想这个房间看着更有质感， 嗯， 是不是？ 嗯、 更有档次一些。 对， 太浅的壁纸上墙呢，主要还是看风格吧。太浅的，我觉得还是没有深色的瞅着有效果、有档次。 嗯、我知道很理解大家，就是可能怕用了深色之后，这个是不是 他就觉得浅色的保险？ 对对对， 不会贴出错。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子、嗯。所以让设计师好好给您看一下， 对，可以让设计师把颜色给你把一下关。 啊、对，另外我听有的设计师说，比如说像你如果非要选白色的话呢，可能在某面墙，然后用一些这种发灰的颜色， 对，它可以， 他说就能显得这个 对 里面会更加就是感觉亮啊，或者去写的深度更宽一点那种感觉。 嗯，可能是就是周边你用白色的，然后你想突出某个部位的话， 嗯， 你可周边可以用白色的来衬托一下。 嗯 嗯， 所以啊，真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啊，也包括可能某些颜色它搭配的一些这种感觉啊，是有一定讲究的。 对对对， 真是有一定讲究的。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一些这个关于选择壁纸的一些事情哈、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边有朋友来问到，还是这个关于就是关于这个环保的问题，哈哈。朋友说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墙纸行业里面有没有一定的这种就是量化或者说这种 环保的 指标？对，因为他说像一些比如木之类的，比如甲醛在多少多少多以下之类的， 什么10啊， 对对对对对，壁纸是有什么的？ 壁纸也有的，像我们行业当中呢，每百毫克壁纸甲醛含量不超过1.2，对， 嗯， 然后一般的壁纸检测过都是。不会过一， 嗯， 零点几吧，一般都是0.45， 比那个什么E0级的还高呢， 还要环保，对对对，其实真选对了好的墙纸真的是很环保的。 嗯，刚才说1.几， 1.2， 对，是吗？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去选择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哎，你这个壁纸环保等级多少？ 而且每个店里边它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可以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就是选择这个你什么种类的都没关系，你只要把墙面去处理好了就可以了。 对对对。 啊，那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些壁纸不同的一些优缺点吧，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在是不是比如说像客厅，我就建议选择这种耐擦耐磨是吧？这种 对 是吧？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 嗯，一般客厅呢，我就建议大家选一些比较素雅一点的， 嗯， 然后。毕竟是客厅是接人待物，还是根据风格吧。 嗯， 比如说是简约的风格，或者是北欧的风格呢，还是选择一种素雅的颜色呢？ 嗯， 给人视觉感觉呢，就是视觉比较平衡一点的，然后比较大气一点的颜色。 嗯， 像卧室呢，我就觉得私密的空间嘛，就可以根据主人自己喜好选了。各种花型啊，带颜色的都可以随意搭。就无所谓了， 嗯，无所谓了。 嗯， 我们这边有朋友这个京城啊，说问一下，就比如说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比如像阳台， 嗯， 刚才也提到一下 日照时间长，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提到这个厨房是吧？刚才也说过了， 嗯， 像有的人想在这个比如卫生间啊，像这种特殊的一些地方啊，怎么 特殊的地方？然后呢，我给大家的意见就是，像卫生间如果是湿区的话。就不建议您贴壁纸，因为墙面它毕竟会潮的。 嗯，对， 对，我不太建议，还是用瓷砖比较把握一些。 对。 然后呢，市区以外呢，有好多就是，它外边的洗手盆啊、干区啊，它会搁一道墙，它会。现在装修好多朋友都是这样装修的。 干湿分离的。 对，干湿分离的位置完全是可以用的，嗯，可以用墙纸的。 就是老洗澡的那个地方，它的潮也会有雾气嘛。 对呀， 啊。这样不会影响到这个外面这个干区吗？ 它是有。就是刚才所说的嘛，就是表面 有门的那种， 对，表面油墨，然后密度大的，就水珠上去，它就自然滑落的，是完全可以选的。 嗯， 就特别潮湿的地儿，就不太建议你选。 不太建议选。 有好多就是像几层的那种，或者是自己建的那种，地下呀，然后比较潮的， 嗯， 就不太建议您选，因为长期潮湿，它肯定会发霉的。 嗯，包括也不用，也不见阳光这种。 对对对， 也不 像阳台，刚才那个 这阳光有点大吧？ 对，就阳台嘛，日照时间长呢， 对对对， 也有就是可以那因为它壁纸呢，选墙纸的时候呢，告诉业主朋友一个小窍门，看它墙纸后面呢，后边的叶上呢都有像个小太阳， 嗯， 那个小太阳呢底下有几个，有单独的小太阳，有几就像几道杠，像水波纹的，一道波纹、两道波纹、三道波纹，三道波纹的时候就可以耐光的 啊， 就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看壁纸的话，还得看各种细节， 后边还有耐水的标。 啊 这个都可以， 哦， 都可以查到的 啊，哦，这个还挺逗的，就是大家可能去选壁纸可以不光看图案了， 对呀，啊， 你要如果是贴在一些特殊部位的话，你可能还要看一下 它后边 那个 标识，对， 标识啊，有耐水的，有耐晒的， 有耐光的， 有耐光的。哦，所以现在做的还真的 特别好， 特别好了， 嗯， 真听得特别人性化了，嗯，毕竟发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也跟上时代的步伐对吧， 对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非常的感谢这个施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嗯， 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关于这个壁纸的事儿啊， 嗯， 也解答了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说关于壁纸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疑问啊， 嗯， 好的，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事情，明天见， 再见。 好羊奶瑞麟皂，天天羊奶天天笑。大家好，我是雨斌。 大家好，我是小斗。2018年是瑞麟乳业与享购电台合作10年的特殊年份。 嗯， 10年的推荐，10年的坚持，10年的品质，10年的工匠精神，少不了您的支持。所以本档瑞麟10年专档活动，特别赞助100双中老年健步鞋，免费赠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没错，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朋友，只要您也关注健康、热爱运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参加瑞麟健康10年专档活动，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这个活动好，打个电话报名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双老年健步鞋。 是， 只是这鞋子穿得舒服吗？免费送的，大小不会不合适吧？这个啊，您放心。 嗯， 这款老年健步鞋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而制作的，鞋面采用的是非织面料，可以随意扭曲，还有加宽的鞋头设计，令脚掌、脚趾受力均匀，让脚板受力得到有效的分散， 是 行走起来更舒适。再说了，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